拜登嗰個演說咧，可能嗰位女詩人咧，只係22歲嘅 Amanda Gorman 戈爾曼咧，係佢嘅表現咧就更加俾人印象，或者嗰啲證據攞得出嚟仲多。 另一個亮點啦，亦都係因為都係年僅22歲就喺我之前攞咗桂冠詩人嘅一位黑人嘅女仔。咁其實今次佢作嗰首詩咧叫 The Hill We Climbed， 咁啊中文可以譯做話我哋攀爬嘅山啦，咁其實都特登係為今次嘅拜登就職典禮去作嘅。咁佢我見佢事前其實做啲訪問都有講到話咧，初頭其實都幾難寫嘅，因為點樣去帶出個團結嘅咧？但係又恰巧咧發生咗呢個衝擊國會嘅事件咧，令到佢即係有好多嘅情緒喺度啦，同埋感覺喺度啦，係好快就已經去寫完呢一首即係入邊非常之激昂，同埋有好多團結嘅意味，希望表達嘅一首詩啦。 咁啊，無論係佢現場嘅表現啦，佢嗰個文筆啦，咁仲有就係佢個故事嘅背景啦，佢都有語言障礙嘅，唔係好耐之前就係佢大概2-3年前都仲係發嗰個 R 音咧，都係有相當困難嘅。咁啊，哦，冇到有嘔喎。阿拜登本人都係有一啲 口吃嘅 問題㗎。咁咧都係都係一啲即係而家喺咁大嘅場面度演說咧，咁都係有一啲嘅鼓勵嘅作用咧，比起好多。在各个方面不同即是遇到困难的人。那么看一看啦，这个呼吁团结又能不能够在拜登的任内里面呢是做得出成绩来。关于美国的尤其是这个新的格局呢，就是已经是出现的时候啊，很多深入的分析呢，我们答半之后呢就找来呢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孔国锋教授呢跟我们详细地去分析一下。但是今个星期还有很多不同的新闻要跟进一下。 嗯，没错。其实这个你跟着跟大家讲的新闻呢都可能来讲是拜登新政府都值得關注的一個議題之一，亦都有啲人去評論去講到話，誒點解呢一樣嘢冇納入到佢外交嘅政策嘅其中一個關注點咧？以拜登嘅背景，講到就係咧伊拉克嗰方面咧，巴格達嗰度發生咗炸彈襲擊啊！ 係星期四嘅時候咧，就喺一個鬧市嚟嘅一個二手三市集啦，發生咗一個連環襲擊。連環嘅自殺式炸彈襲擊，咁造成咧最少32人死亡，過百人受傷，係點樣嘅咧？咁就襲擊者咧就類似扎到好痛咁樣啊，喺個鬧市嗰度，咁啲人問下睇下你點啊，使唔使幫手？跟住就撳掣就爆啦，咁已經係造成咗傷亡噶啦。咁跟住好多人埋嚟幫手救援咧，就再有另外一個嘅襲擊者再發動另外即係再引爆另外一個炸彈，造成更加多人嘅傷亡。 其實今次呢一個嘅自殺式嘅炸彈襲擊咧，都好一段時間冇見過。如果我哋 喺伊拉克嗰度， 係啦，喺伊拉克嗰度。如果數翻上一次咧，都係講緊係2017年尾嘅時候，伊斯蘭國戰敗以嚟咧，都比較少見噶啦。咁所以點解值得關注就係嚟緊美國即係佢嘅取態會係點樣對待咧？尤其是當地其實10月嚟緊都會有一個全國嘅選舉啦。 冇錯啊！伊斯蘭國咧喺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就通過 Telegram 呢一個嘅軟件咧，就承認咗責任嘅，咁就話目的咧係針對呢個什葉派嘅穆斯林。聯合國嘅安理會報告咧，之前咧指出過咧，大概有10000個呢啲 IS 嘅戰士咧係流連喺咧或者活躍喺咧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嘅範圍裏邊嘅，而而家咧。在美國的特朗普政府任期的尾期，其實美軍在伊拉克的駐軍已經減少到大概2500人、再加上就接下來伊拉克有選舉，那裡的安全局勢頗為令人擔憂。另外一個在今個星期裡面都是與衝突的事件相關，而且也有相當大的傷亡的地方，就是在非洲的蘇丹，他們的西部達爾富爾地區。 冇錯啊！當地就喺上個禮拜尾左右啦，發生咗流血衝突啦。嗰、那個主因都係咧阿拉伯人同埋非阿拉伯人之間嘅一啲部落嘅爭執啦。咁其實都有連串嘅報復性嘅殺戮喺當中。如果睇翻傷亡嘅人數啦，法廣都引述當地嘅一啲醫生工會話，最少已經有159個人死亡，同埋有好多人受傷，即係以百計啊。咁亦都係令大家關注咧，當地維和部隊咧嚟緊去撤走嘅一啲時機啊！ 嗰個維和部隊嘅存在咧，係同達爾富爾地區咧一個長期嘅有暴力發生嘅原因，當然有關啊！達爾富爾本身就喺蘇丹嘅西部啦，相當大啊，幅員遼闊啦，佢成個地帶嘅面積咧係相等於西班牙咁大嘅。咁啊，2003年嘅時候咧，喺嗰個區域嗰度咧有一啲嘅民兵叛變，咁當時因為咧要對抗 蘇丹咧由阿拉伯人主導嗰個政府啦。咁政府點辦咧？佢就招募一啲嘅武裝民兵，名字咧叫做金哥威德，喺大庫地庫爾地區咧嗰個嘅原住民地區嗰度咧展開大規模嘅一啲嘅殺戮。亦都衍生咗後來咧，有啲嘅反抗軍咧，或者解放軍啦，蘇丹嘅解放軍同埋一啲嘅公平平等運動咧，嚟到去武裝就對抗武裝，喺嗰次嘅戰爭裏邊咧，造成咗300,000死，300,000人咧係失去咗家園。咁喺咁大嘅衝突同埋人道危機之下咧，其實2007年聯合國同埋非盟咧就開始派呢個維和部隊咧，就派駐喺達爾富爾地區，咁一派就13年，去到去年的年尾呢其實就到期了。到期呢那些維和人員就離開了。但是呢他們這些維和人員離開了之後，單靠蘇丹的政府能不能夠控制住那個的部族衝突的一些問題呢？現在看來呢，這兩個禮拜裏面發生的事情呢就很令人擔憂了。 他們接下來都大約六月尾左右就要全面撤出了。之後其實發生了這些事件之後，聯合國又會有些什麼反應呢？這裡大家都要繼續關注著啦。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被扣留在警署，他的支持者在警署外守候，当局在警署设立临时法庭。纳瓦尔尼形容做法无法无天。 纳瓦尔尼咧就系俄罗斯嘅反对派领袖嚟噶，咁就因为之前咧系一宗咧被指咧系俄罗斯咧向佢落毒嘅一个事件嘅情况之下咧，佢系即系受咗伤嘅状况之下咧去到德国嗰度就医啦，咁啊而家就表面咧起码睇咧即系嗰个健康恢复嘅情况之下咧，喺今个礼拜咧佢就翻翻去俄罗斯，但系咧随即亦都系被拘捕咗。 咁拉咗佢之后咧，其实就即刻就押返去警署嗰度啦，咁但系当局咧就喺警署入边咧设立咗一个临时法庭。咁佢頭先聲帶都見到佢支持者就喺警署出面守候啦。但係呢個臨時法庭嘅做法咧，如果睇翻納瓦爾尼喺社交媒體去發布嗰個影片，都話其實直頭喺警署入面去進行緊一個聆訊咧，咁就佢自己覺得係完全係漠視咗呢個俄羅斯嘅司法嘅程序啦。咁而主持聆訊嘅法官更加係下令咧，佢係要還押30日啊。 納瓦爾尼咧本身喺俄羅斯咧孭住咗一啲嘅控罪嘅，包括挪用公款啦。咁俄羅斯政府咧就指納瓦爾尼咧違反咗緩刑嘅條件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指控咧，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咧係喺納瓦爾尼中毒嘅事件裏邊咧係一個即係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啦。咁呢個咧俄羅斯方面咧官方咧就一路否認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階段裏邊嚟講咧，呢一位反對派領袖翻去。國內究竟會發生咗咩狀況？俄羅斯本身俄羅斯政府咧，又會唔會受到即係西方方面咧一啲嘅壓力咧？咁都仲要觀察落去。 係啊，同埋嚟緊嘅今個星期六嘅時候咧，當地亦都有一啲示威啦，喺網上面呼籲緊啦。咁不過因為疫情嘅關係，其實呢啲示威全部都係即係唔合法嘅。咁所以即係都難以估計，其實有幾多人係真係會走上街頭啦。但係講到話國際方面嘅壓力咧，喺納瓦爾尼被捕之後咧，我哋見到歐洲議會都已經要求停止去建造北溪二號嘅呢一個天然氣管道嘅項目。 好幾個月之前咧，納瓦爾尼嗰個即係去咗柏林嗰度就醫嘅階段咧，大概都有提過啦。喺我哋嘅節目，北溪二號呢一條咧，由俄羅斯輸送天然氣管咧，去到好多嘅中歐啦，或者西歐嘅國家嗰度咧嘅項目咧，其實都喺德國嗰部分咧，那個管道咧已經係起好噶啦。咁但係德國本身现在的默克尔政府也受到相当的压力，很多人都叫他你要暂停这个管道的项目来到给压力俄罗斯，所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里面。 咁而家德國嘅考慮就係、其實本身佢哋都有計劃係即係改用天然氣去發電嘅啦。咁而我哋見到德國總理默克爾都話唔會放棄個項目嘅，會繼續去商討。但係嚟緊咧，佢嘅下一個即係接任人咧嘅取態又係點咧？呢、這個都值得我哋關注喎。 冇錯啊！咁啊，今個禮拜裏邊亦都係睇到咧，默克爾所屬嘅德國基民盟啦、基督教民主聯盟咧，亦都係就住佢哋黨嗰個嘅領導咧，係有啲嘅選舉啦，隨住 默克爾咧喺今年裏邊咧會退出德國嘅政治舞台，究竟佢同呢一個其他歐洲國家關係啊，德國喺歐洲嘅領導地位啊，同俄羅斯裏邊咧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關係裏邊咧會點樣嘅新嘅走向？仲有呢一個新嘅美國政府，又嚟一個話要同呢個盟友重組呢個關係，究竟咁複雜嘅形勢係點樣咧？我哋搭半後翻嚟咧，再同我哋嘅嘉賓咧喺唔同嘅方面嗰度咧傾下，聽聽十一點半新聞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清晨围封佐敦受限区域，东至吴松街，南至南京街，西至炮台街，北至金粟街。范围内嘅人士需要留喺处所，并且按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检测。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话：限制区涉及一万人口，多个部门动员超过3000人参与，期望48小时完成成项行动，会尽量压缩时间，取得所有样本数据带走确诊人士。徐英伟话：若果居民有紧急需要，包括攞药同攞饭。現場有政府人員支援，但是不建議家屬為區內居民提供物資。現場有懂得不同語言的人士協助少數族裔人士。他又提到，根據之前豐澤樓的經驗，需要做第二次強檢，當時再找到幾宗個案，強調是按科學採取行動，堵塞漏洞。一名驻守香港警察学院的40岁男警员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警方话，嗰名男警的家人较早前怀疑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于是佢亦都接受病毒测试。寻日初步证实呈阳性反应，佢过去14日冇外游，工作期间有戴口罩，冇同公众接触。最后一日翻工日期是今个月19号。警方话同嗰名警员可能有紧密接触的警务人员同文职人员都获安排接受病毒检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下个月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将会是拜登就任之后首名会见的外国领袖。两位领袖通电话，杜鲁多办公室表示，两人讨论了疫苗方面的合作，并且认为两国之间应该加强医疗人员的交流以及关键物资的流动。两位领袖又同意扩大在防务和北极地区的合作，双方将会尽早举行外交和国防高层的会晤。杜鲁多又对拜登撤销和加拿大的输油管合作项目感到失望。声明说，杜鲁多提出加拿大软木材业的重要性，要求取消这一项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美国官员表示，大约150至200名到华盛顿戒备，确保总统拜登就职礼安全的国民警卫军确诊新型肺炎。有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官员预计，经检测呈阳性的国民警卫军人数仍然会上升。当局在冲击国会事件之后，派驻25000名国民警卫军到首都华盛顿加强保安。军方预计会在未来5至10日安排15000人离开，7000人会留住到今个月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温暖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下个星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呢开始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亦都系多车㗎，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 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碧澳落斜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劏房嗰啲区情况，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 最大问题就是他哋接驳呢啲嘅排污管咧，我都看不到有一个反洪吸管或者系所谓通风管嘅接驳。咁即系话咧，呢啲嘅座厕其实好容易有吸力嘅吸走咗水分，呢个咧就普遍呢类旧楼呢类劏房咧存在嘅问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每个星期六嘅朝头早上一点到十二点咧，就有十万八千里呢个节目啦。咁我哋就同大家咧睇睇咧，就世界各地嘅事情啦，有啲系新闻嘅话题啦，亦都有一啲嘅人物嘅大家关注嘅一啲嘅嘢啦。咁啊， 冇错啊， 系啊，有阿陈浩之啦，谭永辉咗啦，今日。依、這個時間咧就唔喺直播室，咁可能喺收音機旁邊嘅陸宇光，我哋三個咧輪替上陣，咁咧就唔單止我哋嘅，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五湖四海嘅朋友們啦，都係對國際嘅議題咧有研究嘅朋友啦，咁就喺可以唔同嘅時間咧就同大家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係分享佢哋啲嘅睇法啦。咁我哋上半部嘅時間咧就講咗啲唔同嘅新聞啦。咁當然今個禮拜裏邊咧好多嘅鏡頭咧都係擺咗喺美國，特別係拜登嗰個嘅就職裏邊啦， 走唔甩啦。 係啊，我哋都提過一下。咁佢呢一個嗱，而家嗰個國際媒體嗰個焦點啊，由佢嘅 inauguration 就職咧，已經變為咧佢嘅頭一百日，咁即係佢嘅施政。咁咧， 百日嘅新政究竟組成點？ 冇錯啊，佢嘅政府係點樣嘅組成啊？啲咩嘅人啊？咁從當中睇到啲咩嘅方向咧？ 冇錯。不過其實我哋睇翻。都有幾多先例嘅，譬如話佢上任之後咧，即刻已經喺白宮嗰度簽署嗰一堆嘅行政命令咧，係都可以話係近幾屆以嚟最多啊。咁當然大家比較關注就係入邊一啲抗疫嘅措施啦。咁譬如係一啲口罩令咧，佢自己都形容係一個一百日嘅 challenge， 有一個口罩嘅挑戰俾大家。咁喺佢宣布之後咧，都係剩翻99日啫。咁希望即係大家就可以即係為咗個疫情可以做多一分力啦。咁而家就要求就係除咗話喺聯邦機構入边戴口罩啊之外咧，其实机场啊，又或者一啲即系跨城际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实全部都已经要开始戴噶。咁佢都形容话呢样系一个战时嘅工作咁话，因为讲到其实新冠肺炎而死亡嘅美国人咧，已经系都差唔多系超越二战嘅时候噶啦。 冇错啊，喺抗疫嘅工作方面，当然啦，你可以话有一啲都系延续住，即系上一任政府里边咧做开嘅一啲嘅措施。咁但系可能嗰个方针啦，或者至少咧领导者本人嗰个嘅语气啊，各样嘅嗰个态度咧，咁可能就会有一啲嘅分别啦。咁另外有好多方面，例如话移民嘅政策啊，气候嘅一啲嘅国策咧，咁可能就好多人就话形容系揿咗一个 reset 制吓，重设。咁究竟系翻翻去 undo 翻一啲咧？依一任政府咧认为有问题嘅政策，翻翻去一个佢哋觉得系啱嘅轨道。好多嘅问题咧都系同呢一个新嘅格局啊、新嘅人士有关系。我哋嘅旁边咧，亦都系喺美国方面嘅我哋嘅朋友啦。咁就孔高峰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韦森费特政治经济学教授，睇下孔教授喺度嘛？ 早晨啊，孔教授。 系。 你哋好， 多谢你嘅时间。咁你喺另外一个嘅时区啦。咁我哋想先问一问你咧，即系拜登喺佢嘅就职演说里边咧，都系最着重团结呢一个嘅词语。你觉得咧，佢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咧，大家会俾几多时间佢要睇到啲咩嘅成绩咁样咧？ 咁呢个系即系口讲就自愈团结啦，但系实际上都几难嘅。咁呢两日即系就职咗之后，第一日咧就已经发觉，即系就算系依家民主党咧想将呢个特朗普喺众议院弹劾咗之后咧，就攞去参议院度去审佢啦，希望可以即系继续进行。咁但系依家开始咧，共和党咧越嚟越多嘅参议员咧表示反对，认为咧唔应该再即系佢特朗普已经离任啦，唔应该再搞落去。咁但系民主党咧仍然系想坚持。咁净系喺呢个问题点样处理特朗普嘅问题上面咧，已经开始再次出现呢个民主共和两党嘅斗争啊。咁所以即系呢个自愈咧，即系喺即系修辞上、措辞上容易啦，但系实际上咧都比较困难。 但系都见到其实一百日咧都仲有好多嘅首要工作要做啦。咁其实佢上任之后都签署咗好多嘅措施，系即系扭转咗以往嘅一啲尤其是喺外交上面嘅一啲格局啦。咁而家外界又系点样评价呢一种扭转？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好似摇摇式咁样咧？隔几转政府又再嚟多一次咁嘅咧？ 咁呢个就系预期之内嘅，佢用行政命令嘅方式咧就取消咗好多特朗普政府时代嘅一啲行政命令啦，譬如即系禁止穆斯林国家即系嘅旅客限制佢哋入境啊，或者系建造一个即系对生态有害嘅一个输油管啊等等，都系用行政命令嘅方式。咁基本上系将特朗普时代嘅一啲最具争议性嘅，特别喺移民政策啊、环保啊、气候等等上面嘅行政命令取消晒佢，就返返去奥巴马时代嘅状况咁样。咁呢、這个有人会觉得係摇摆啦，即係如果你即係期待可能之后有一个好似特朗普咁嘅路线嘅总统当选，咁可能呢又会又返返去呢啲即係特朗普时代嘅政策。咁但係喺民主党嘅角度嚟睇呢，你基本就是撥亂反正，將特朗普時候那四年的即很反常的一個狀況扭轉回過來，變成一個比較平穩的即美國的施政這樣。 嗯，剛才我提到一個字眼呢，即係 reset， 好似係返返去一個某啲人形容啦，叫做正常嘅狀況啦。這個正常呢就未必係即係睇個結果嘅，起碼兩黨呢喺唔同嘅議題呢以往都係好多時都有好多嘅談判嘅過程啦。咁但係過去四年呢個政府呢就比較少發生嘅，即係由頭撐到尾好少議題呢係即係大家自然或者會傾到個過程出嚟啦。嗱而家呢拜登嘅政府個狀況就係佢喺兩院咧都叫做有一个嘅优势啦，咁亦都喺好多嘅最首要当然就喺呢个抗疫嗰方面啦，咁但系外交嗰方面咧，佢亦都讲咗话要同呢一个盟友重修关系啊等等。你会睇咧喺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咧，佢嗰个施政嘅最重要嘅优次啊，同埋第一个成绩表会唔会系出年嘅中期选举啊等等，嗰个佢会点样摆呢一啲嘅即系事项嘅重要性咁样咧？ 咁首要咧就等系就控制咗疫情啦，咁所以佢即系第一两日嘅施政咧都好着重要加快呢个疫苗嘅分发，咁实际上依家即系统计数字出嚟咧，即系依家疫苗嗰个分发咧都每一日嗰个数量都增加紧，咁接近即系一日100万剂咁样样。咁但系呢个亦都好难讲会唔会成功啦，因为知道嗰个病毒亦都变紧种，咁依家有一个新嘅研究亦都显示咧，即系对于新變種嘅病毒呢個疫苗個效能可能冇咁高咁樣，所以依家就係同時間賽跑。如果佢可以短期內將疫症控制咗落嚟，咁即係你係佢第一個嘅功勞啦。咁但係同時即係疫症完咗之後點樣復原經濟，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咁所以即係財政部長候選人即係提名人耶倫啦，同埋拜登都好強調要加太呢個刺激方案嚟刺激呢個經濟。咁但係而家開始有啲國會嘅共和黨議員咧都有即係開始有啲口風轉啦，就認為唔應該花太多錢去刺激，咁所以可能嗰度咧都喺國會度，如果有新嘅刺激方案咧，都可能會遇到一啲阻力。 嗯，咁其實從佢個班子又睇嚟咧，喺外交政策方面咧，會唔會尤其是喺對華政策，甚至喺中東嘅議題上面咧，而家即係最先獲得關注嘅地方會係喺邊方面咧？ 我相信咧就係喺外交上面相對嚟講係比較多嘅延續性啦，即係從特朗普政府，譬如國務卿嗰、那個提名人，即係 Blinken 係聽證嘅時候咧，俾人問到佢同唔同意特朗普時代嗰、那個所謂阿伯拉罕協議，即係個中東和平進程，咁佢都話佢其實係同意嘅，咁應該繼續咁樣。咁對華方面亦都係啦，即係喺好多人問到佢同埋國防部長啦，同埋即係情報局長嗰個提名人嘅時候咧，都問到即係對中國嘅政策。咁譬如 Blinken 咁，佢都話即係基本上。佢係同意即係蓬佩奧同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嘅態度，但係佢哋覺得咧就係即係呢個手法用錯咗，咁美國咧應該會繼續加強同即係盟友嗰個關係嚟一齊去反制中國，而唔係即係美國唔理其他盟友自己單獨咁反制。咁但係嗰個基本嗰個政策個取向上面係唔會即係睇到有咩大嘅變化啦。咁而喺行政命令嘅取消上面，你睇到即係拜登都冇揀同香港同中國有關嘅行政命令嚟取消，主要都係針對移民啊、環保啊、氣候等等。咁所以喺外交上高嚟講，我相信係相對於內政嚟講係比較大嘅延續性咯。 嗯，對內嗰方面咧，我都想問一下咧，共和黨咧，佢哋自己而家嗰個嘅面對嘅局面啦，咁即係兩院又冇得話事，咁總統即係究竟係應該仲攬翻住即係特朗普嗰條嘅路線啦，還是係開始要諗下喂，咁佢下一屆即係推一個乜嘢嘅人，或者佢哋好多人都自己心裏邊都可能想舉手。而家究竟共和黨裏邊咧，你覺得佢哋處於一個點樣嘅形勢，同埋你預期即係喺啲年紀裏邊咧，會有冇一啲嘅重組啊，或者有冇一啲即係新嘅人可以彈出嚟咁樣咧？ 呢、這個共和黨依家都好頭痛啦，因為即係畢竟特朗普其實個支持者喺即係啱嗰個選舉嚟講咧，雖然佢係輸咗啦，但係佢、那個得到嘅總票數啊，喺好多唔同嘅族群，甚至乎某一啲少數族群，好似拉美裔族群嗰個得票嘅百分比咧，其實佢係比2016年係有進帳，咁所以嗰度係好大批選民嘅。咁如果共和黨要同特朗普切割，甚至乎去即係彈劾佢，然之後依家要進一步去裁判審判佢嘅話咧，咁佢哋可能會擔心咧得失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嘅支持者，咁所以對佢哋之後嘅選舉冇利。咁但係佢如果唔同特朗普同佢嘅支持者切割嘅話咧，佢又不擔心會得失。依家即係對特朗普越嚟越不滿嘅一啲比較溫和嘅共和黨嘅支持者，咁而最擔心嘅當然就係即係特朗普可能四年之後佢話過啦，雖然唔知係幾認真出嚟再選咁樣。咁如果出現咁嘅局面咧，咁對共和黨嚟講咧都係幾尷尬，即係兩頭唔到岸，唔知點好。咁可能咧就某一啲嘅共和黨人咧就企咗喺特朗普嗰邊，仍然某一啲咧就會同佢割席，咁就變咗出現呢、這個即係、就是、右派嘅政治力量出現一個分裂啦，咁呢個就係最壞嘅狀況啦。咁如果佢哋可以成功整合到，達到一個新嘅共識，推到一個新嘅即係共主或者候選人出嚟，可以抵抗即係特朗普嗰方面嘅勢力咧，咁呢個當然係對佢嚟講比較好啦。咁但係做唔做得到就係仲要睇未來。即系两三年个发展咯。 嗯，不过最先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嚟紧，可能最快二月要做嗰个弹劾议案，究竟即系共和党内部嘅取态会系点样样啦？ 冇错，时间关系咧，多谢空高峰嘅教授嘅时间啦。咁啊，有机会再同你倾下其他嘅议题啦。咁啊，睇睇咧呢一任新嘅政府又会好似吕斯人所讲嗰、那个，佢哋要攀越嘅呢啲山啊，究竟 见唔见到光明咧？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挪威。 作为欧洲第六大嘅国家，人口就只有约500万，计翻嗱，个人空间面积非常大啊！ 旅游乐园嘅先奴2015年第一次导游北欧就拣咗挪威，原因系佢想追 极光啊！当然，挪威除咗湖光山色靓之外， 佢仲有机会去到首都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场地参观。难忘故事，请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 极光我仲未有机会去睇过啊，亲眼咁啊，但系咧谂起咧都觉得系一种嘅希望。咁啊，而家咧诶，大家都觉得喺一条隧道里边，但系见到疫苗咧，都总有一种希望感觉啊。 The world is on the brink of a catastrophic moral failure, and the price of this failure will be paid with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希望咧，你見得到同埋你享用得到咧，咁係有時都中間會有啲過程嘅。咁啊，頭先聽到嘅咧就係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咧就提到呢一個疫苗嗰方面嘅分派嘅問題啊。 係希望大啲定係失望大啲咧？譚永輝，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一啲低收入嘅國家咧，都真係可能就算有呢個世衛嗰個 COVAX 嘅嗰個全球新冠肺炎嗰個疫苗嘅取得機制咧，似乎暫時見到嘅結果都唔系太理想，甚至话如果睇翻基内亚嘅地方咧，只系收到得25剂嚟自俄罗斯嘅疫苗，对于佢哋嚟讲，我谂真系失望大一啲咯。 呢個相對於你個期望係點啦？事實上咧，喺好多嘅疫苗咧，仲喺度做緊即係唔同階段嘅測試啦，就甚至乎未有一支咧係去到第三階段嘅結果公佈嘅時候啊。 嗯， 我哋當時都引述過，即係有一啲嘅評估咧，疫苗即使係面世咧，能夠有效地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係講緊以年計嘅。特別是一些即發展中國家，一些資源冇咁好的地方咧，即你要做得到呢件事咧，唔係話即一年半載裏邊咧係咁順利嘅。咁當然啦，發達地方咧，好多人就覺得好似優勢會大一啲啦。 嗯，咁你可能會諗，既然已經有呢個 COVAX 機制，咁嗰個問題係出喺邊度咧？咁好多時就係因為咧，發達國家喺好開段啦，研發疫苗嘅時候已經作咗啲投資，咁變咗可以同藥廠去傾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係有更加大嘅話語權啦，或者甚至我哋見到喺南非嘅方面咧，對比佢個價格咧，其實一啲發達嘅國家啦，佢哋採購嘅價錢咧，其實比起南非當地咧係更加為低嘅。 係啊，呢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南非佢哋得到嘅解釋就係講啊，就係話係事關咧嗰啲發達國家咧喺研發過程裏邊咧投入相當多，咁所以佢哋而家買嘅時候咧就有翻一啲嘅折扣啦。咁當然呢一個咧就喺比較之下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分別。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咧，當然他哋面對住採購疫苗咧有不同的困難啊。世界銀行拉丁美洲副行長表示咧，好多嘅藥廠同國家簽署協議嘅時候咧，提出一啲涉及法律修訂嘅條件嘅，例如咧有秘魯嘅官員就透露啦，同輝瑞傾呢一個疫苗嘅協定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免除所有藥廠涉及接種之後出現副作用嘅責任。咁但係藥廠咧就冇喺呢方面作出回應。咁你一方面有要求，一方面唔回應，咁就唔會咁順利成事啦。 嗯，同埋有好多嘅協議咧，好可能喺一個比較早嘅階段咧，已經同一啲發達嘅國家係達成咗個協議啦。咁變咗個協議嘅內容亦都係無從得知啦。咁變咗藥廠嘅權力咧，可能相對地都非常。之大嘅， 好咗啦，差唔多到我哋今日最后一个嘅环节啦。咁我哋亦都系一个新嘅环节嚟嘅。 嗯，冇错，呢个环节咧叫做人物档案，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咧国际上面啦，值得关注，可能有机会有时咧系被少留意啦，或者甚至系遗忘咗嘅一啲人物嘅。 今个礼拜咧，我哋会拣嚟咧就 BioNTech 咁啊，呢一个嘅疫苗非常之大家好留意佢嗰个动态啦，呢一个嘅疫苗制造厂啦，咁嘅创办人同埋佢嘅太太，咁佢哋系土耳其裔嘅，咁就喺德国嗰度工作。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BioNTech 创办人沙恩·图雷西。沙恩同图雷西呢一对科学家夫妻嚟自德国西南部城市美恩兹。去年一月，他们吃紧早餐的时候，看到关于中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报告。当时这个病毒连正式的名字都未有，但沙恩认为病毒传播的风险会比报告的描述更严重。于是他说服 BioNTech 董事局将全公司资源都投放在疫苗研发，要求员工一星期七日轮班工作，取消假期，展开光速计划，最终在一年内就成功研发疫苗。他们本身是治疗癌症的医生，一切都源自他们多年来对 mRNA 的研究。 沙恩和陶雷西一直研究透过刺激人类体内天然的免疫机制应付癌细胞。不过由于癌细胞变异可以千变万化，所以需要一种可塑性高的技术来应付癌症。他们留意到 mRNA 相关技术，这种技术好处是可以在短时间内研发出一种新的疫苗，但缺点是稳定性低，未必能够有效刺激到身体的免疫反应。他们沉醉于研究，甚至结婚这件人生大事都是抽出午饭时间去注册结婚，签完纸又再回实验室蒲去工作。他们多年来的努力终于得到注意，在2001年起得到一对德国亿万富翁孖生兄弟投资支持，并在2008年成立 BioNTech。 沙恩和陶雷西是在德国成长的土耳其移民后代。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为填补劳动力空缺，开始向其他地方招募外劳，当中包括大量土耳其人。沙恩和陶雷西的父母就在这个背景下到德国定居。不过多年来，土耳其裔移民都指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德国人就指对方拒绝融入社会。当 BioNTech 和辉瑞共同研发出新冠疫苗后，沙恩和陶雷西的移民背景开始成为舆论焦点，他们被标榜为移民成功故事。政治人物希望反对移民人士在讨论移民政策时可以考虑一下沙恩和陶雷西的故事，但这一对夫妇就不以为然，认为这个想法只会变成当移民有贡献时就支持，但当移民做错事时就会变成反对移民的论点。 咁啊，介紹嘅人物咧就係BioNTech 嘅創辦人之一啦。咁就沙軒，咁啊，佢係好好笑容嘅。咁啊，佢每即係呢排成日受訪啦。咁有人問佢啊，你嘅公司名點讀啊？ 係咯，即係可能大家心機旁邊嘅聽眾都有時聽下，點解有時又會讀BioNTech， 有時又會讀另一啲嘅 BioNTech 啊， 咁啊 BioNTech 啊，咁啊或者原來佢嘅答法都幾有趣嘅。 你中意讀？BioNTech， 你中意读 BioNTech 唔系 BioNTech？ 我哋唔会 dictate 我哋公司咧会应该要点样，即系你大家明你讲乜 OK？ 唔会独裁或者定咗个定义啦。 即系系啊，咁大家明就得噶啦。即系呢个系佢哋自己公司嘅方针嚟啊嘛。咁啊，喂，差唔多结束今期嘅节目啦。咁我哋就今个礼拜睇咗咁多嘅新闻，好多围绕美国总统嘅就职礼，其中呢只歌咧，咁就都喺。即係當晚啊，因為完咗就職禮之後咧，仲有好多餘慶節目啦嚇。咁啊，呢隊樂隊咧就特登都為阿拜登就職咧，就重組一次咁多， 都有重組啊，團結嘅意義。 冇錯啊，咁啊，佢哋個名字叫 New Radicals， 咁呢個歌咧就佢哋差唔多一曲走天涯啊，叫 You Get What You Give， 咁啊叫做咩啊？ 你會攞到你想 種瓜得瓜， 付出嘅係啊，種果得果。 一个 可以讲个百感交集嘅日子嚟噶，喺星期三咧，即系美国举行呢一个总统就职礼，有伤感嘅时刻啦，即系喺拜登就职演辞里边都有为呢个新冠肺炎嘅死者默哀啦，咁但系喺较后嘅时间有好多即系庆祝嘅运动 嘅 活动 啦， 烟花璀璨嘅晚上啦，咁就睇下啦，呢一个咁嘅新嘅局面出嚟，大家又会迎来一个点样嘅日子？ 冇错啊，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咧，11点至12点继续有十万八千嘅呢个节目咧陪住大家。 咁啊，大家留意天气嘅变化，留意住呢一个防疫嘅一啲嘅重要嘅要遵守嘅事情啊。咁啊，平安愉快地过周末啦，再见， 拜拜。